新建。好了，到这里我们本期百年笑声就要结束了。最后为大家送上李翊君带来的《雨蝶》，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咱们再见。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，只因为下雨太美，就算流干泪伤到底，心成灰也无所谓。我破茧沉蝶，愿和你双飞，最怕你会一去不回。虽然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，被爱的感觉。